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张主任也是就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健康问题呢做一些回答啊。那么首先呢，咱们先回答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呢今年65岁了，退休以后呢坚持早锻炼。这天早晨啊，他像往常一样散步，走了大约500米，突然出现的腰酸，双下侧呢这个下肢啊是麻木乏力，走路呢变得是一瘸一拐的，只好呢蹲在路边的休息。那片刻之后呢，王先生站起来再走，感觉就轻松一些，但是走了几百米呢又走不动了，只好呢再蹲下来休息啊。就这样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回到家。那么将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想问问张主任。 从你说的这个症状来说啊，我这个叫间歇性跛行。 嗯， 我们说间歇性跛行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你这个血管出了问题，我们说这个下肢发生了这个动脉硬化，也叫这个间歇性跛行，国外把这个叫橱窗前综合征，就形容哎，有些人去逛街去了，结果走着走着就你刚才说腿疼，走不动了，可是在那蹲一下或者站一下歇一会儿，他又能走了，又不疼了。这个一种呢是这个，就是这个是骨关节这个疾病。那这个像他这腿上这个疼痛，跟我们的骨关节是哪一块出了问题？是腿上的骨关节呢，还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呢？事实上，他这个是这个椎管狭窄，就是我们这个脊柱啊里面那个椎管狭窄以后，他的这个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症状，受椎管狭窄这个影响呢，通常呢就是听众啊，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患者，他这个身体的一侧或者双侧，他这个腰部他是有这个酸和胀着这个感觉，下肢有什么感觉呢？下肢他有这个疼痛、麻木、乏力，这个不得不走路的时候呢，这个步伐啊，它是这个摇摆。就会出现这种跛行，我们说就是那个像那个压步一样啊，难以正常这个行走。那么在慢慢的走呢，走上个200到300米以后呢，不得不蹲下或者坐下来休息，休息上个几分钟，哎，等待这个疼痛缓解或者消失以后呢，哎，再继续往前走。就这样走走蹲蹲的过程中呢，这个跛行这个步态间歇，就是间隔时间它发生，所以呢我们把这叫这个间歇性跛行。那么这种跛行它跟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行走这个路程这个延长啊，随着这个延长它会逐渐的这个加重，所以这个行走的时间越来越短，也就是说疼痛间隔的时间呢越来越短，下蹲的时间呢也会越来越长，跛行这个频率呢也会越来越高。但是它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患者这个他骑自行车，他可不受什么影响。骑自行车是非常轻松的，感觉他就腿上一点毛病都没有，椎管什么都不受影响。不但没有明显的不舒服，而且呢即使你骑自行车这个喊比如说10几公里吧，也不会觉得这个腰酸腿疼， 所以有些患者觉得奇怪，这给我描述的时候，他说：“哎，就是这个，走着走着就不行了。”可是我骑自行车，我就什么毛病都没有，就跟正常人一样。 所以您说这，我突然想起我一位老师也是这样，他是我一个常任嘉宾，他就是平时来做节目的就骑着摩托车来， 哦， 但是下了摩托车以后，他就拄着拐走路。所以这很奇怪，我说你怎么会拄着拐，看似已经非常严重，但还能骑摩托车？ 对，但骑摩托车跟正常人 对，跟正常人一样，所以 他自己也会觉得很舒服。 对，所以呢，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就是间歇性的跛行了。 对， 嗯， 我们要去说这个间歇性跛行这个根源啊，它这是由于我们腰椎管这个管径啊，就是那管子嘛，管径受这个病理或者生理这个原因影响而发生了这个狭窄紧缩。紧缩以后，大家知道椎管里边装的什么东西，那个就像那个电缆线那个铜丝一样，中枢神经。这个它这个脊髓呢受压以后，哎，这个中枢神经受压，哎，它形成的。那么一旦啊，这个狭窄这个管径啊缩小到一定的程度，那我们人体直立的时候，它这个脊髓以及这个神经根所受到这个挤压力啊，它就会增大。 嗯， 这样呢，就是行走时呢，腰部、臀部这个肌肉呢，它的有这个收缩这个活动，又抽进了这个椎管内相应这个神经根的这个血管生理性的这个充血，充血就是我们说的肿了嘛啊。同时呢，神经根呢受到牵拉后，那么相应部位这个微循环它又会受到这个阻碍。那么我刚才说的，你像这发生这一系列这个病理变化呢，它就会引起这个脊髓压迫症或者这个缺血性这个神经根炎，这样呢就产生了这个腿疼胀痛，出现了这个下肢麻木乏力和跛行这些现象。但是说这个患者蹲下坐下或者平卧以后呢，由于这个减轻或者消除了刚才说的椎管内这种压迫，以及这个肌肉活动时这个刺激啊，那么脊髓和这个神经根这个缺血状态呢，它得到一个缓解性的这个改善，哎，症状呢它又给消失了，又像正常人一样。那么再行走的时候又会重复咱们刚才上面说出来这一系列这个症状这个变化，这样呢反复交替就形成了这个间歇性这个跛行。 嗯，像他这样的一些症状哈，刚才您已经给他一个诊断了哈，是这么一个结果。那具体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进行改善吧？因为像我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我那个嘉宾老师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干脆去做手术吧。但是呢，他也说手术的局限性的非常大，所以呢，好多年一直就很年轻，四十出头就跟这儿拄着拐杖啊，所以呢也是很麻烦的事儿。 对于这个椎管狭窄呢，肯定首选啊是这个保守治疗。实在到最后万万不得已的时候，没办法的没办法，就是说，哎，你几乎都要瘫痪了，这个时候你再去这个考虑这个手术。对什么样的人可以这个考虑手术呢？就是长期保守，哎，你治疗没有效果，还有呢就是有持续性的，这个总是发作频率已经很高了，就是这种间歇性跛行这个疼痛严重这个患者。再有呢就是有明显的功能性这个病变，还有对什么呢，就是有进行性这个神经功能损害，还有呢就像那个马尾综合症已经都出现了什么呢，大小便都困难了，出现尿潴留了，是吧。总之呢就是所有的疼痛性这个跛行，它这个肌肉这个力量呢也是明显的逐步的在减退和萎缩。就像你这个朋友啊，你说才40岁，慢慢就会呈现出一种老态，未老先衰。 对。 那个下肢这个放射性疼痛超过了腰背部这个疼痛的。那么其他检查这个能确定病变的部位准确一点的啊，这个时候再去考虑这个手术。当然手术的目的呢，它是为了解除这个椎管对这个马尾及神经根这个压迫。手术的方法当然它包括这个中央的这个椎板切除术，广泛的外侧神经根减压。倘若这个手术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啊，则这个同时做这个脊柱这个融合术。减压手术它是根据这个病变范围来确定啊切除椎板的这个区域。 手术呢要看到这个马尾以及神经根确实不再受压迫这个为主。手术理想的结果是臀部和腰腿部啊这个疼痛能够迅速这个消失。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你想这种外科性的东西它对神经血管经筋它是有损伤的，就是有人做了以后最后遗憾的是什么呢，这个疼痛还是不能消失。这个就是这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当然这个我还是劝大家尽量这个保守。你这个保守具体怎么做，我们也是为了解除大家这些听众的这个痛苦，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个资料，把它也做成这个小册子，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好的，那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也认为我那位嘉宾老师肯定是多方咨询了，因为每次我见他的时候呢，我都劝他去手术啊，他都说不行啊，还得要保守治疗，看来手术有诸多的一些不可把控性啊。那么具体呢，有这类疾病的或者有骨关节疾病的一些听众朋友怎么来进行健康保守的这种改善呢，我们目前呢有一个骨关节病健康的一个小手册啊，写得非常好，都是骨关节疾病的一些内容。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量有限哈，所以是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来早晨八点半以后拨打电话免费索取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那刚才呢您提到的哈，那个就是间歇性的跛行，实际上是因为腰椎管狭窄造成的。但是很多人呢都是不愿意手术来治疗，刚才您也提到手术治疗的话呢也有很多的局限性和副作用哈。那怎么来进行保守的改善呢？ 首选啊是保守。我刚才也说了，不到万不得已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再去这个手术。那保守怎么做呢？你比如说啊，也像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一样，哎，卧这个硬板床休息3到6周，在床上呢做一些腰肌功能这个锻炼。再一个你要到医院，可能他会给你做一些康复性的这个治疗，比如说像这个骨盆牵引， 还有咱们最传统的物理的方法，哎，我对这个局部腰部进行热敷，理疗，再就是针灸，再就是推拿和这个滴管啊，那这个注射这个药物，这些呢都可以不同程度的这个缓解这个腰腿痛，增加这个椎管静脉血这个回流，扩大这个腰椎管这个容积，就可以改善这个水肿，松解这个粘连，减少呢对神经根这个刺激和这个压迫，这样呢我们这个肌肉这个恢复就逐步这个恢复。虽然说我们今天很多听众没有到了你这个明确诊断你就是一个腰椎管狭窄，可是我说这个症状是大部分人都有的，那就是说我们年龄一步一步在老化，我们的椎管它也是逐步生理功能退化情况，它也是向狭窄这个发展。那虽然我们今天有些人没有明确为这个椎管狭窄，但是也一定要开始进行预防保健。 作为一个疾病啊，治是一个方面啊，我们要做到预防啊，这是上医治胃病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具体到这个腰椎管狭窄它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如何来进行预防呢？ 说到这个椎管狭窄呢，它这个形成这个因素呢是比较多啊。如果追踪这个发病这个根源，它可以分为这个原发性这个椎管狭窄和这个继发性的这个椎管狭窄这两大类。按照狭窄这个部位区分呢，它又可以分为这个椎管型，我们说中央型的，再有呢就是一种是侧隐卧型，就根性的，第三种呢是这个混合型，这三型。那么由于这个先天性这个骨组织或者我们这个软骨组织啊，它发育不全，造成这个椎管本身或者这个根管矢状径呢狭窄，那么我们把这称为先天性或者原发性这个椎管狭窄。但是大家记住，这类病少见，我们更多是我们今天的中老年人啊。那么构成椎管组织的退行性变是导致这个继发性椎管狭窄这个主要原因。那我们今天很多老年人他属于这一种，退行性变，你包括这个椎体后这个后摇和这个关节突骨这个骨质这个增生，椎板啊和这个椎弓啊，这个根部啊增厚，黄韧带呢肥厚或者说这个松弛，椎间盘发生这个萎缩，椎间隙这个变窄等等，这些原因呢它都可以导致这个椎管狭窄，压迫到马尾或者这个神经根。还有一些我们这个腰也是承受了一辈子这个压力啊作用啊，那么外伤啊炎症啊还有异源性因素啊，用一些药物啊，椎管内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肺骨症啊，继行性骨炎和这个骨质疏松等等，它也可以引发这个继发性这个椎管狭窄。目前普遍这个认为呢，就像这个黄韧带肥厚它所导致这个继发性椎管狭窄这个症呢发生这个占比呢它是多数，就在这个腰部这个第四五腰椎间的这个椎管狭窄呢最多见。这个呢与这个部位这个主要是活动度大易损伤这个原因有关。谈到这里呢，我们说治腰病，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一个内调。内调，你像这个，我们不管你今天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腰肌劳损，还是说这个肾虚，一定不要忽略一个内调。内调什么？如何在这个冬季养好肾？我们说腰为这个肾府啊。我们把这个腰，我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腰养好，也要养好这个肾。在这里也教大家几个这个小动作，你每天花上这个几十分钟，你就可以做到肾脏这个保健。我们说在生活中养生，在养生中生活。你看，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搓腰眼按丹田，第二个呢叩齿吞津，这个养肾。第三点呢，冷面温此热足。第四点，拉拉耳垂。第五点，窝固。第六点，浴头。第七点，小便时垫脚尖。第八点呢，揉小腹。第九点呢，脚后跟践行。第十点呢，搓脚心。第十一点呢，搓骨道。第十二点呢，按这个腹股沟。这些我只是说了一个名词这个概念啊，这些内容呢 全部就在我们那个五行五色这个冬季 养 生 集里， 哎，养生集内容、 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免费索取的、啊， 可以去拿。 这个刚才张准说的比较快啊，当然这个内容完全呢是在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当中。由于我们这个印制的有限，也是大家呢先到先得。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呢，别忘了早晨啊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我刚才说的这些。后边都是动作怎么做， 对， 我只是提了个词儿，因为咱们 这个题目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给大家一个一个解释，大家可以学。那对于这个已经出现这个椎管狭窄，我们要这个保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方子。那这个方子呢，它这个有这个大豆异黄酮，有这个葡萄籽提取物，还有这个抗衰老这个物质，配合这个柠檬酸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等这个骨骼这些基础物质，它这些用了以后能怎么样呢？能促进这个骨质坚硬，哎，就容易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不管你是循环问题，还是损伤问题，还是这个骨质疏松问题，还是这个破骨细胞增多、成骨细胞这个减少，影响着骨质这些问题呢，它都可以得到这个改善。当然，这个方子里面呢，它也有这个海参和这个鲨鱼软骨啊。为什么用这个海参呢？因为海参它的里边有这个物质呢，它能让这个损伤这个软组织再生能力这个加强。你看生活中它有一个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个海参你切成这个几段，在水里边啊，比如说在海水里边，过不了多久它又会长成几条海参，就是切断的那个海参。 嗯， 那么你像它这个再生能力就是非常强的。再有呢，为什么要用这个鲨鱼提取物呢？鲨鱼软骨呢？鲨鱼它这个生理呢，一生里边它这个牙齿啊，不像我们人还要换两次牙，它一生生下来它牙齿就不换了，就是说这个牙齿呢是特别这个坚固锋利，这样呢就提示我们这个研究者去研究，哎，海参这个鲨鱼为什么有这些这个生理现象呢？就是它的，就发现它们的再生能力特别强。那你像这些东西再加上氨糖，它就能促进我们受损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呢能够再生，哎，这个样呢就能修复到我们这个关节软骨。这样呢，不管是我们不仅仅是腰，你像膝关节，或者说其他这个骨颈这种骨折呀、啊，还有我们老年人骨折再修复再恢复的时候呢，它都能够促进这个疾病的这个康复速度。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养骨的小方子或者说养骨的这个方法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另外呢，我们目前呢有两本书都是免费索取的，一个是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另外一个就是养骨方面的健康小册子啊。那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也可以在早晨的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免费索取，咱们是先到先得。另外，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喜迎2018年的到来，那么有关的健康产品我们将在元月份展开优惠买赠的大礼包活动。由于这个优惠的力度非常大，但是礼包呢是有限，所以也是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交流啊。那么总结起来，我们的总的咨询电话您听好，都可以打电话呢来实现刚才我说的那些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